们渐渐长大，做到了许多曾经以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变成了更厉害的人，是积极向上、欣欣向荣的。可是这样简单而纯粹的快乐好像越来越难了，或许心境不复从前。最最亲爱的你呀，愿你可以拾起少时单纯的莽撞，心里有憧憬的美好。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出生起就注定不平凡，仅仅因为我是一只黑色的天鹅。他们笑我没有洁白的羽毛，没有像他们一样清澈的嘴角，没有一眼被人看上的幸运，也没有太外向的热忱。每次我总是孤零零地留在他们身后，若有所思，无限感伤。 看似邪恶但纯净的天真， 开始的时候我是在意的，每每他们昂起高贵的头颅，拍动着雪白而优雅的翅膀从我面前经过，那一个个精灵般的身影像锋利的匕首直击我的心头。我总是惭愧地把头埋向一边，时而抱怨老天的不公，时而感叹自己的不幸。久而久之，无限的羞愧感一针一线编织成了一张大网，将我牢牢困住，使我麻木，使我厌倦了充满嘲笑与抱怨的生活。我开始渐渐在心里筑起一道坚固的围墙，将自己封闭起来。我唯一知道的是，他们的讽刺再也不能使我动容，使我对自己的怜悯泛起丝毫涟漪。因为我已淡然接受，我是有益于他们的一份子。春风起，甘霖降，我贪婪地伸长黝黑的脖子，吮吸着雨露，享受隐藏在羽毛下的清凉。我感恩于大自然将我孵化的温柔，满足于大自然为我长大的恩情。我沐浴着和煦的春风，静静地盯着倒影在湖面上自己的面容。我当然知道变美的路上总归还有些曲折，当我再看到我身上的黑色时，我第一次觉得它竟是如此冷艳，如此清俊，如此独一无二。原来我也这么美。天已完全被蒙上了一层灰白的面纱，薄雾弥漫在湖面上，能见度极低。只听一声枪响，他们在鹅群里开始躁动起来，不知所措，毫无目的地四处乱窜。茫茫大雾里，我瞥见远处有一个人影，手里金属的光泽闪得我几乎无法睁开眼睛。他们拍打着翅膀尝试向空中飞去， 又是一枪，不经丝毫犹豫，我腾空而起，昂起我骄傲的头，用那泛红而不锋利的喙向那人类啄去。眼看即将成功，我脑子里却不争气地浮现出和他们一起生活长大的画面，一点一滴，最后如同潮水汹涌向我袭来。很遗憾，我没能阻止他的神机，我倒在了血泊里，我那庄重的黑色没有丝毫沾染，我发出了一声悲鸣，震耳欲聋，响彻天际。我的意识正一点一点消退，但我看到我为他们，我的同伴们争取了时间，他们正一只只地向天空中飞走。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回头看看我，亦或是根本忘了我的存在。我只是希望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只有纯净的白。我仿佛看到有只黑色的天鹅飞在他们的领头，也带着我的梦想。我也是天鹅，一只骄傲的天鹅，没有现实的痛苦，但我有梦，比天空更高，比落日更重，比湖水的颜色更暖更繁荣。我也是天鹅啊，一只美丽的天鹅，当春风将我孵化，当雨水为我长大，我总会骄傲抬头向天空飞走。如果可以选择，下辈子我还做一只黑天鹅，留着最珍贵的血，随时献给我最爱的族群。 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再度回忆起来，我该用什么样的词汇描述我已经告别的时光？ 又是拼命远唱，尽了心才算成长，不怕输掉。 是雨季的初次邂逅，是苦涩的拿铁咖啡，还是那甜腻的星空棒棒糖？ 只怕遗憾太长，想起来湿了眼。 那段已经悄然离我们远去的时光，好像夹心的酒精巧克力一样，甜甜的，苦苦的，却总是迷迷糊糊的就走向尽头。但也许正是那些我们回忆起来五味陈杂的日子，才真正值得我们去告别吧。道不尽的滋味，望不尽的终点，还有那常常割舍不下，思绪万千的时光。 大雨也要熬成晴朗，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一个地方。 那些令人遐想万千的日子里，似乎总是伴随着四季更替，散发出不同的味道。 春天是小草偷偷伸懒腰的味道，是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味道。夏天是冰激凌和西瓜的味道，是六神花露水和遮阳伞的味道，是分别的味道。秋天是相遇的味道，是落叶梧桐的味道，是悄悄喜欢你的味道。而冬天是羽绒服的味道，是你暖暖的手掌心的味道。 以为只看小说就能看到， 哪怕是以后度过多少个春夏秋冬，也终究没有这样的味道了。那夹杂着缕缕回忆的味道，迷茫也好，热情也罢，那些早已挥手告别的气味，只能深深地存在我们的脑海中，埋藏在我们的心里。 一场天气总对我不冷也不热，我不能选择沉默，爱情只是个 在某个温暖和煦的下午，一阵清风悄悄亲吻起你的头发，你胸有成竹地为最后一个字点上完美的句号，像是为过去的点点滴滴举办一场庄重的告别仪式。那个迷茫的不知如何选择的青春，此时此刻就这样逝去了，连同我们那些稚嫩的时光，那些与你最亲最近的同学，就这样不到珍重挥手告别了，我们的青春该说散场。 上天都有过错，创造悲欢离合要我们承担结果，每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镜子。 如果给我的青春赋名，我该用什么样的词汇呢？ 什么比爱更赤裸。 青春是与七个自己相遇，一个明媚，一个忧伤，一个华丽，一个冒险，一个倔强，一个柔软，一个正在成长。 青春是人生的实验课，错也错得很值得。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青春是天边的彩虹，转瞬即逝，却又柔美异常。 青春是清晨的微风，朦胧含蓄，却又适合徜徉。 青春是山涧的溪流，清丽柔和，却又时常飘荡。 是我们选择了青春，还是青春选择了我们？ 精彩答案尽在青春联盟，让我们飞舞趁年华。 节目《美国偶像》里 Chris Medina 顶着他齐肩卷发格子衬衫牛仔裤，被他较胖的身材撑起来，不是那种会被人记住的长相。他当场唱的是 The Break Even， 全场特别安静，没有伴奏，只有他自己的歌声，边唱边用手指打节拍，声线温和有力。难以想象这种无杂音温柔的声音是一个长发的胖子唱的，评委听完后告诉他已经通过了，赶紧告诉你的未婚妻吧。 Chris 难掩心中的雀跃，捂脸后仰，泪流满面。 因为 Chris 的未婚妻 Juliana 在他们订婚后发生了交通意外，辗转了几家大医院治疗，还是没有治好朱莉安娜的创伤。 而 Chris 参加这个节目，正是因为朱莉安娜还要花费很多钱治疗，他希望能给未婚妻筹集到更多的资助。手术后医生告诉他们，朱莉安娜患下严重的脑损伤，术后也只有两岁孩子的智商，而且行动不便。 朱莉安娜右眼肌肉也被损坏了。原本没有经历这场灾难的朱莉安娜曾是舞会皇后，继承了漂亮妈妈的基因，而现在都变成了噩梦。 Chris 如同晴天霹雳，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守在朱莉安娜的病房，拿着他的吉他，他唯一能做的把那些誓言唱成情歌。 What are words， 每天为朱莉安娜哼唱，祈祷奇迹的降临。 Chris 没有离开朱莉安娜，如果我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离开，那我真不是人。他负起责任照顾他，扛轮椅牵他走路，为他穿鞋，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有时还会做朱莉安娜的沙包。随着 Chris 和朱莉安娜的父母的全心照顾，朱莉安娜慢慢地开始写字。这是她第一次写的 I love you， 一首 What are words 饱含着多少心酸与感动，一次次的轻声哼唱，一次次的潸然泪下。坚守着我的每个誓言。 如果我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离去，人品是多么低劣啊！ 你的话到底算什么？当你完全不知所云说出他们的时候， 你的话到底算什么？如果这只是浮云般的美好，却瞬间破灭。 当爱之深情之浓时，你大声喊出自己的心声，那些话永远都不会褪色。 即使我们离去，那些话还一直在，直到海枯石烂。 我知道你是上天给我派来的一位天使， 现在我终于明白我的使命， 终于明白我该去向何处。 今晚我将会守护在你的身边，守护在你的身旁， 不离不弃，只因你是我最刻骨铭心的一点。我是主播喵王。 我是主播 Autumn。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儿。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你体会过在深海里潜水的感受吗？ 心如死水，与世隔绝， 厌倦了穿衣、进食以及洗漱的日常生活， 逃避了窗外的阳光、骨肉亲情以及生活， 凝望着深渊，接受深渊的视线，坚实的围墙里面是灵魂的孤独和悲切。 这是抑郁症，不是矫情，这是一种病。很多人知道抑郁症是来源于明星的抑郁症自杀，很少有人会去探究身边有多少普通人在生和死之间徘徊，在纠结自己到底要怎么走下去。 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在抑郁症的神秘之下隐藏着的那令人深思的真实。 我是主播李子林。 我是主播叶嘉伟。 抑郁症 你好，抑郁症 你好， 你好。 你眼中的抑郁症和抑郁症患者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还没想过。 没事，您就随便聊，随便聊。对， 抑郁症。 对。 说实话，我也没接触过这种的。 他就想死吧，不开心。 喜怒无常吧。 喜怒无常。 表面可能很开心，但是其实他并不太开心。 就是你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出来。 嗯，对。 表面很开心。 嗯、 你身边，你知道你身边有一些抑郁症患者吗？ 有，没见过，听说过，没 听说过， 没接触过。 哦。 那您会如何对待身边的抑郁症患者？ 如何对待他？就开导开导他吧。 那我，把他当做一个正常人来对待吧。 就是一个正常人。 嗯。 就和普通人一样吧。 就和普通人一样。 没有必要特别，因为抑郁症这个东西，说到底也是需要靠他自己。 对、 就是其实旁边人可以有些帮助，但是、就是归根结底是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 知道自己得抑郁症大概是在三四年前吧，可能很多人以为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得了抑郁症会是很大的反应，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件挺平常的事情。 算是得知，就是我在去之前的时候就知道，就是其实我到最后去医院，然后那个医生告诉我的结果是比我自己想象略好的， 就是 很多负面情绪不断的出现，然后你终于知道有那么一个结果了，所以我当时是比较平静的，就是大概知道了，自己有问题。 我觉得当时我想的比较多，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那个心理状态不太好，然后特别焦虑，然后整个人就开始做出一些自己无法控制的那些情绪上的失控的时候，我就开始什么各种什么知乎啊，然后去百度啊，然后那种渠道，然后就觉得好多人好多抑郁症的病情我好像都有一种出现端倪，然后所以当时想多的话就容易把自己往自己身上套。 好起来有找过心理医生咨询，也有自己在找一些方法放松自己，并且克制这些像这些情绪吧之类的。然后对于我来说，心理医生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我更多的是在后续在停止了与心理医生的交流以后，自己用包括看书啊、运动啊、听音乐等等方式排解。其实不算痊愈，但是已经算是控制的比较好了。 就是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就觉得当时特别失控，就没有办法了，然后就感觉自己这样下去了，就自己完全否定，然后平常还是折磨爸妈，还折磨男朋友。 影响的话，他的心情不好，情绪不稳定，这些大家都知道。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对很多东西失去了应有的兴趣，包括好奇啊、热情。就是你可能看到一个很多人会觉得好玩或者有意思的事情，但其实你内心觉不出来。这可能也是对我后来生活，包括我可能会对我以后的很多态度，都会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对，然后我中间其实一直状态都不怎么好，然后就一直都处在那种各种，然后每天特别消极，然后否定自己，然后暴饮暴食，处在这种阶段里面，就各种反复，然后还有就跟男朋友吵架，就各种反复。然后我觉得好的话，一是首先我爸妈一直都很照顾我的情绪，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男朋友对我还挺不离不弃，就是我都把他虐成那个样子，他还很理解我，我真的觉得他是个好人，他这个人真的特别好。 我病最严重的时候，大概是在也是我伤最严重的时候，当时是在家里卧床，所以我当时身边的都是我的家人，而且我当时的选择也是刻意的把这个的负面影响尽量少的告诉他们，所以就并没有产生说他们有什么很特别的对待啊什么的。然后后来回到学校以后，也是尽量去减少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表述吧，可能会有同学觉得有点可能不是很平易近人，但是也并没有说出现很特别的对待。 然后我就特别想到一个，天哪，有没有这个真的只有我一个人的地方，然后我就能在那就整个人完全放空，整个人完全放空，没有人再进入我的生活，就尽管他们不来打扰我，也不跟我说话，我还是觉得我希望我身边谁也没有，就是我自己。然后我当时我那想法特别特别强烈。 我个人觉得我最接受不了的是那种就是类似于带着猎奇眼光的帮助，就好像是当你和别人说了你有这方面的疾病的时候，他们第一反应是会觉得很可怜，但同时也有一种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东西的心态。 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努力地告诉自己说这不是你的错，或者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错。 最想说的，其实我当时在抑郁症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停地在怀疑自己，然后相信可能有很多经受这个折磨的人也会觉得是不是某种罪责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最应该和这些伙伴们说的就是你们什么都没有做错，相信自己，你们不欠任何人。 然后最后我想说的就是特别特别发自内心的想说的就是我们真的特别特别的棒，特别棒，你特别特别的棒，然后你要相信你自己身上是有光的， 是很夺目很耀眼的那种光彩，你一定是有光的，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就这样， 是可以穿越阴霾照亮灵魂的东西，不管是深渊还是深海，无声无息却无处不在。希望有一束光能照亮灰暗的天空，温暖每一个梦。 让我们听一听北航沙河校区心理咨询中心魏林老师要如何引领我们去找寻光。 老师，我们知道抑郁症是一种心理上的疾病，往往不容易被察觉到，好像抑郁症群体与我们的生活是有距离感的。那么抑郁症的人数究竟在人群中占了怎样的比重呢？ 抑郁症其实就是说现在抑郁症还是比较普遍的，会比以前，因为以前可能大家对抑郁症没有什么概念，然后呢如果有一些心理困扰啊，然后会觉得它仅仅是就是一些不舒服，或者是说自己调节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后来那普及度比较高了以后，有很多人会就是有意识到说自己可能是有抑郁症。然后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这种是一种流行病学上的概念，就是非常容易说，容易也给自己贴这个标签，说我现在是抑郁症了，然后可能就是同时呢他就注意到自己可能有一些症状，然后呢所以这个抑郁症的比例现在等于是越来越多。然后就是真正能够被诊断成抑郁症的其实还是少数，大概只有3%或者7%这样子。就是比如他的程度不能算作是医学上诊断的抑郁症，但是呢他有一些类似抑郁症的这个症状，比如像情绪低落然后这个兴趣减退还有有的是注意力容易不集中，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比如意志力低下，然后或者是行动比较这个迟缓等等，就是有一些这个表现出来的，或者有的人他可能长期处于一种情绪特别低落的这种状态，然后这种如果去医院的话，也会就是医生有的时候他不会直接，比如你去了以后他直接就跟你说你这个是得抑郁症或者怎么样，他基本上就是会说这个你现在处于这个抑郁状态。然后所以这个抑郁状态这种其实还是蛮普遍，然后并且还有一种就是正常人也会有抑郁状态。那抑郁状就是说如果去医院，就是说然后医生给你评估说是抑郁状态，那可能是你这种情况就处于这种情绪低落的情况相对时间更长一些比其他人。那如果是抑郁症的话，它可能是要更有一些生理上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导致它可能在全方面的不仅仅是就是仅仅情绪低落啊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更多的这个生理上的一个原因。 那老师，您说的抑郁状态可不可以，会不会发展成为抑郁症呢？抑郁症都有什么样的阶段？每个阶段又有着怎样的症状呢？ 它其实就是没有说特别的，说抑郁症是一个就是怎么样的一个阶段。就比如像就是如果是从医学角度说抑郁症，那么它就是就跟你发烧和感冒一样，如果你有了一二三四五六条。就是那个标准，就是你的呈现处，然后呢你就可以诊断为抑郁症，否则就诊断不了为抑郁症。然后他就会根据这个抑郁，他也有一些分类，比如他有的是抑郁心境，就刚才我说他可能是长期处于一种抑郁状态，还有他有可能是抑郁型人格，就是他的从小到大他都比较倾向于说思维较为负面，然后容易情绪低落，所以这也是一种就是从那个就是比较长期性格方面的他有这个倾向。然后呢那么如果说就是说 到抑郁症的，那么就是他同时表现出这几种情况，然后就可以诊断为抑郁症。所以他就是就是会就是等于是一种呈现，就是他突然呈现出了然后符合这几个标准，他就是一个可以被诊断成为抑郁症。然后还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心理上的问题，那么抑郁症它并不是单独就是仅仅是这个单独存在，有可能是跟他的一些性格有关，或者比如刚才也提到说跟生理原因有关，然后还有他的一些比如有的人他可能是就是焦虑，对吧？然后呢，那么焦虑可能也会发展成为抑郁症，或者他有的时候是比如他有一些厌食的问题，那么这个厌食也会伴有抑郁症，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就是几种问题会互相共存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就是大概就这样。 那老师，我们平时在生活中如何能够判断自己是否有抑郁倾向呢？ 那如果是就是近两周如果你有持续的两周或者两周以上，然后呢你感觉就是情绪经常觉得很低落，然后呢然后兴趣就是你以前想做的事情现在都不想做了，然后就是特别没有兴趣，然后呢而且觉得这个就是比如就是精力就是注意力就是精力比较下降吧，就是经常会觉得很累然后觉得这个就是比如上课啊然后学习啊这个注意力都比较难以集中，然后经常容易走神儿，或者是有很多想法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就是比如像一些生活上比较明显表现的，就是可能你这个饮食上会有一些变化，比如你可能特别不想吃饭，然后或者是特别暴饮暴食吃的特别多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是特别暴饮暴食也是一种就是情绪上的一个宣泄，然后或者是很不想吃饭也可能跟你的这个情绪有关。还有就是这个睡眠可能会就是比如你会特别不想睡或者是特别嗜睡这种情况都有可能。还有就是如果你有就是频繁的可能有觉得生命没有意义然后或者是经常思考生命有没有意义这样的问题，然后并且觉得这个对未来没有这个希望感，然后觉得这个说会有一些轻生的想法然后觉得这个可能这个如果就是说把这个轻生作为可能解决痛苦的一种方式然后包括可能还有一些比较很不舒服的感觉，比如经常有一些自责啊，或者是无价值感，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特别没有什么优点，然后特别没有价值。然后如果有这一些就是这其中的一些感受或者是这个状态，可能会有一些抑郁的状态的出现。那就是接着说最后一些吧，就是除了刚才说的那个自我，就是说多去寻找一些好的环境，然后跟比较信任的人在一起，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也是积极的去跟他们来表达自己，然后就是不要一个人憋着，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有抑郁症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病耻感，觉得自己好像只有我会体验到这种很痛苦的感觉，那么其他人可能不会。那么实际上这是一种就是你体验到的所有的情绪情感，就是每个人其实都会体验到。然后那么就是有一句话说，就是痛苦本身并不可耻，然后但是呢如果你自己一个人然后隐藏它，可能就是一件让人感受到非常可耻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所以当你有痛苦的时候，不要害怕说把这个痛苦和你很信任的人分享，然后因为在你们就是分担这些痛苦的时候，其实往往是让你们的感情更加变得更深刻，然后也让你更能接受到周围人对你的关心 啊，然后这是一个非常互助互利的一个过程啊，并不是说自己有了负面情绪一定会让周围的人特别特别的这个难受啊，往往有的时候是你拒绝了别人的帮助，然后才让周围人觉得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你，或者是说这个不知道怎么样继续这个关系，然后让他们觉得这个没有办法亲近等等这种感受。所以呢，这个就是如果有了这个抑郁的问题，那么就是积极的和这个建立你很亲密的然后信任的这个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跟他们来表达自己，然后来寻求他们的帮助，接受他们的关心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非常对自己很智慧也很慈悲的一种方法所以不要害怕这个去就是好像要打扰别人这样子。而现在就是说很多人其实有这个抑郁的问题，然后但是就是表面上并且就是说根本看不太出来因为现在就是说很流行的一种就是抑郁叫做阳光型抑郁或者叫微笑型抑郁，就是他总是很面带微笑的对所有人，然后但是唯独对自己是非常非常苛责然后和严厉的那么这种也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其实因为你从小到大可能都被要求只能呈现出你最好的一面而且还有一个是说从小到大可能被训练出说你知道周围的人需要什么，你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或者你知道他们想让你说什么，想让你做什么，然后但是呢唯独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自己真的想说什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非常典型的塑造了一种就是这种就是微笑型抑郁，就是然后甚至你的朋友都看不出来说你其实心里不高兴或者你其实心里很痛苦，然后所以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会感觉到更加的孤独，因为一方面呢你可能就是说不想让别人看到，但另一方面其实你又很需要，就真的很需要帮助，就是很重要的是你要找就是要找方法来帮助自己，就是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然后去来帮助自己。那么另一方面如果你周围然后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吧然后呢你可能觉得他们比较阳光，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发现他们就是对自己很苛刻，然后或者是说就是偶尔有一些特别极端的一些想法甚至比如特别特别阳光的人，他可能有一天跟你说哎呀我觉得生活很没有意思，然后很想然后就很不想活了等等，那么你可能一定要注意他可能是在很隐藏的发出一些就是求救信号，因为他不想把这个很糟糕的状态呈现出来，但是通过他的一些表述你可能能够感觉到他其实可能是心里承受了很多很多痛苦，那么这种时候呢你也可以说多关心他，然后呢或者是建议他来找咨询师来聊一聊 抑郁症就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感冒，比想象中的离我们更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当你真正去了解就会发现每一位抑郁症患者关闭的心门后面是深邃而有趣的灵魂， 恰恰是心中的沉重让他们思索生命本身，不断挣脱那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哭泣成就了喜悦的美丽，相信失望之后一定会辉煌。 非常感谢老师和朋友们的配合和支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